地方的天气，因为是都还比较好。你看在欧洲，像这个大部分地方有点小雨或者小到中雨这么个天气，它这个气温都比较适中，最高气温在24-25度，那么高的时候在27-28度，低温呢在15-16度。因为这个天气应该是比较好的，也没有这么强的降雨。在北美这个天上看，就是在北部和中东部，这个就是这些局部地区，有比较强的降雨，看来它这个范围也不是太大。那么在就是在北美的西南部地区，还有一些高温天气。另外来看呢，就是在这个大洋洲，大洋洲这个天气看来在这大部分地方就比较晴好了，只有在那么在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和东南部这个沿海这些地方呢，还有塔斯马尼亚岛，那么还有新西兰这个南岛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雨的天气，甚至有些地方有一些雨夹雪。那么这些天气可能对大爷的旅行啊来说，其实有点小的雨雪天气或者小到中雨天气，这个看来影响不大，都不大。其实来说，重点的，咱的今天关注还是在亚洲的天气。亚洲那么昨天今天早晨我说到过，这个台风摩羯，它即昨天晚上登陆在这个浙江的温岭这个地方，那么今天早晨它一路向西北。移动，那么昨天他就跟这个浙江、江苏、上海还有安徽这些地方带来了150-180毫米的这个强降雨，还伴有7-9级的大风。那么他随着今天他继续的北上啊，回归山东的西南部和河南这些地方，看来带回来强的降雨。那么今天傍晚到今天夜间，在华北地区，这个看来是在河北的中部，以及到东北部、北京的东部、天津大部这些地方，会有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暴雨，甚至是大暴雨这么个天气。明天呢，看来这个天气还将进一步的发生变化。我看着这个，尤其是在午后到开始到明天夜间这段时间啊，尤其是在天津这个地方，天津这个地方很可能要出现比较强的降雨，150-200毫米。那么北京的南部，也就是在通州南部这个地方，以及河北的燕郊这些地方，都会出现比较大的降雨。那么这个降雨看来是台风摩羯啊，它这个外围的环流可能带来的这么一个天气。另外呢，台风摩羯看来在15-16或者它怎样进一步的向西移动到郑州以西、西安以东这些地区，还会给这些地区带来强的降雨。甚至这些降雨到100-150毫米，同时还会伴有6-7级这种的大风。这个台风啊，它一旦一个登陆了以后啊，虽然它的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它带来的降雨往往是很大的。有些时候它这个降雨对局地也有些时候是灾难性的。所以大家今天一直到16号，那么这个期间一定要关注这一带，像河北、河南、山东，包括近期的像这个江苏、安徽这一带的预报和预警信息，以免给对这出行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张老师，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到周四，以这个中部和北部地区，包括您刚刚提到东部的地区、沿海地区，还是会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在这段时间出行啊，注意避开这个有雨的时间和这些地方，好吗？ 是的。 谢谢张老师，下次再会。 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头， 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中午的1:10，环球旅行家开启全新的一周，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据说这一周是一个多雨的一周。 嗯。 这个夏天看来雨确实还没停过啊。 对。 不缺呀、啊。 虽然已经过了立秋了，但是好像真的还是在处在这样的一种滋润当中。 嗯。有雨是好事儿，但是也注意要提醒大家防范一下，有的时候呢外出旅行的时候注意避开雨区和下雨的时间。 最近航班的准点率确实是不太理想， 对， 也是跟天气有很大的关系。 刚才说到这个交通问题呢，从今天开始我们看到铁路方面也受到一定影响啊。 嗯。 另外呢，这个航班是最受这个雨啊、雾啊、雪这样的影响的。 嗯。 在这个时间当中，大家可能关注的就是航班能不能够准时准点。我想大家出行之前还是要多听一听临近的天气预报，包括啊您去网站上查询一下航班的这个气象的情况。 是，那我们今天在旅行情报室当中，首先要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来自北京首都 机场， 对对，航站楼前的停车的一些最新的措施。 上周大家可能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哎，原来是有过这个限制吗？应该是有的哈。 原来那个牌子叫即停即走。 对，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有交警同志啊，在机场的航站楼前特别忙碌， 对， 在进行这个指挥和维持秩序。那么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现在这个限时停车呢有一个很新的很准确的一个标准啊。 对， 从8月16号开始，也就是这个周四啊，首都机场航站楼前的道路呢将采取临时停车的交通管理措施。1号、2号航站楼的出发层道路限时停车是5分钟，3号楼的这个出发层到达层的道路限制停车时间呢是8分钟。 嗯，为什么要限时停车呢？来自交管部门的这个解释是说呢，近年来民航业是蓬勃发展，首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持续增长，这个大家是有目共睹的。航站楼前的道路交通压力呢也是日趋的显著，车辆在航站楼出发层等待接机，占用了落客通道，以及夜间斜停或者是打开车辆后备箱的这个盖子，故意躲避监控等等的一些交通违法行为还是很突出的。这种行为呢特别容易造成交通拥堵、交通事故，还有停车资源紧张，也降低了航站楼前道路的通行效率，严重影响了进出港旅客的出行效率。 嗯，我们知道这个机场呢应该是一个窗口啊，不管你是出北京还是来北京， 嗯，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机场的交通状况。 嗯， 那这次限时停车措施的出台呢，也是借鉴了国内其他大型机场的交通管理经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以及相关国家标准进行深入的调研论证，并且结合北京交通大学对于航站楼前道路的交通状况实地考察做出的论证分析，进而证实了这个措施是有效可行的。 我们刚才说的在一号航站楼、二号航站楼出发层的限时停车5分钟，3号的出发和到达层限时停车8分钟，大家肯定要问说怎么来管控这个时间。 嗯， 对， 嗯， 谁来帮你计算这个时间？ 嗯，你不能这个到了以后你看个表吧， 掐秒表。对， 这个不现实。那么我们看一看，嗯，其实大多数时候大家还是有这样的意识的，就 是 公共资源呢不要长期的占用。另外呢， 对对对， 有很多人说这不方便，不方便怎么办呢？我就讨个方便啊，在那个地方方便停下车。但是即停即走，原来是这么想，就是有些不自觉啊， 嗯， 或者说有刚才你提到的那个什么打开那个后备箱， 我们 其实都知道啊，某些人确确实实有这样的行为， 是 你经常会看到，所以这样的就影响了大家。我们来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嗯，当车辆进入到受限道路的时候，电子眼就会自动拍摄车牌号。你在开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打开后备箱了吗？ 某一个界限，就是你进去之后，马上那个 只要进到这区域， 电子眼就已经开始计时，对吧？ 然后就开始计时，对。车辆离开受限道路的时候呢会再拍一张，如果两张照片之间的耗时超过了合法停留时间，那么就纳入到非现场执法系统当中会进行处罚。 嗯， 也就是所谓的就像那个拍限行尾号一样。 对，嗯，违反这个限时停车措施的驾驶人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第90条的规定，对其处罚是200元的罚款。 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65条规定记3分， 200块的现金处罚以及3分的扣分、所以其实处罚力度还是挺强的。 对， 如果发生道路拥堵还有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的情况，那么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随时拨打机场交通支队的值班电话，或者是联系现场的执勤交警和辅警，经证据核实情况属实的，上述情况呢是不会录入执法系统的。 有什么事儿的话，及时的打电话啊。交管部门也提示，机动车驾驶人呢在接送机的时候要按照规定的车道行驶。对于接送乘客或者是需要停留时间比较长的车辆呢，大家都应该知道怎么办吧？停放到停车场或者停车楼啊。首都机场除了1号航站楼的停车场之外呢，23号的航站楼停车楼，这个24小时内。第一次进场前30分钟停车都是免费的，这个措施我上次我跟袁一说，我说比某些啊某些这个场站啊强多了。 对， 有些地方呢恨不得你进去就收钱。 对， 机场在这方面做的确实很不错了，前三十分钟都是免费， 其实是鼓励大家就是即停即走。 对啊，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底有多方便才能让那些不自觉的人能够觉得啊自己不再违法，不再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 嗯， 我还看到有一个大家在评论当中的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想一想，是不是你也这么做过。他们说现在机场航站楼前这个道路是解决了，机场那个应急车道什么时候能够彻底解决？ 就是其实大家一听到这个 机场高速对吧， 就能够回忆起来， 哎， 你在往机场方向开的那个路，从大概接近的3公里之内吧， 嗯， 两边的道路都得 大片大片的， 对，应急车道都是被占用的。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我这个处罚措施严厉，另外呢就是靠大家要来共同的维护和遵守。 对，说到了首都机场的这个航站楼前的限时停车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跟机场相关的，说到的这个客机非常的可爱，是首架 萌萌的 大熊猫客机抵达了成都。 上个周四啊，这是川航的首架新彩绘的，我们说披了新衣服的啊，大熊猫彩绘新装的空客 A350 飞机从法国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这个机身上呢，给大家描述一下，8只卡通大熊猫啊会在上面。同时呢，川航也成为了中国内地首批接收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型号叫空客 A350 的航空公司。 此外呢，川航还会在 A350 客机上推出熊猫之旅的主题航班，在客舱环境、餐饮的供应、服务流程上都会加入大量的熊猫元素。 哎，这个好玩了啊，就是不仅仅这个外衣穿的是熊猫， 对，连里面的一些服务元素，你的体验都会跟熊猫相勾连，这样就会让各位的行程、旅程在大交通这一段落当中不会那么的无聊。 我印象当中是你跟熊猫这个酒店熊猫元素有过接触，还是 我去成都的时候有住过熊猫主题的酒店？ 对 对对， 那个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都跟熊猫挂钩的， 都跟熊猫有关，就有点像迪士尼那种感觉 啊。 但 是航空公司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 我们可能会看到航空公司有一些，哎，别说航空公司，我们先说一个近的。你经常看到地铁啊，有的时候会有一种主题铺装，主题那个广告， 不管是商家投了广告， 对对对， 还是说有相应的活动， 啊，哎， 对， 有的时候你看到就跟铺了地毯似的， 是， 有的时候那个车厢的两侧啊， 对对对， 包括它的天花板，全都是各种各样的颜色，会去营造一个主题。所以如果飞机上有这个主题的话，你会觉得特别好玩。 是，那最新的川航空客 A350 第一次的商飞计划会在8月16号，也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是周四啊， 对对对， 就正式启动了。16号的中午11:30从双流机场 T1 航站楼起飞，下午的2:20抵达北京首都机场。 哦，这还真是。 如果这周四 刚好您去机场是吧？ 对，在机场的计划的话，可以留心一下，在停机坪是不是能够看到这样的 A350 画着8只卡通大熊猫的 A350。 对，好，刚才说到的这是关于机场的事儿，这个机场的新鲜事儿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慢慢的关注。接下来咱们来看看铁路方面，刚才跟大家说过了，今天呢有各种各样的提示，您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北京南站的一些消息啊，因为高铁可能受到铁路这个雨季的影响，所以呢有延迟和一些这个取消的一些路线，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及时的一些信息。下面我们说的这个消息呢是个好消息啊，下个月开始呢，据说咱们从北京出发可以坐着高铁去香港。 哇， 这个在我记得几年前大家提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还在想啊，到底多长时间能到啊？ 是 这个， 因为飞机都要飞3个多小时， 是它毕竟远嘛。那备受关注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预计是今年9月通车，其实原来啊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对吧？你其实都可以做得很近很近了，只不过就是那点没有修好嘛。 现在这个时间也就差一点点了，就是下个月的事儿。 这个列车试运行时间，目前正处于这个关键阶段。据了解呢，目前从北京出发前往香港红磡车站的 Z97 次列车耗时在24小时以上，现在啊要去一趟，你得24个小时以上才能到。 嗯， 我们知道从北京，应该是从北京西站还是北京站啊？北京站应该啊有这个，我们原来说过这个车啊。 北京站。 而在高铁开通之后，从北京出发，你就可以直接高铁到达香港、京港两地的时间呢，缩短到9个小时上下。啊， 那已经缩短很长时间了。 对对，因为原来其实这个说法呢，我觉得如果准确点来说，原来到香港附近的时候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了， 对对对， 是吧？后来呢，因为没有办法，你要直达香港的话，它就是需要24小时以上。 是， 所以现在这个九个小时呢，应该是早就应该可能实现的啊。 嗯， 不过目前直达车次的具体票价和时间呢，还没有正式公布。 当然了，其实也可以选择从北京乘坐高铁，这个从西站出发到广州南站，就是 西站，西站，对。 对，刚才张帆说的这个方案哈，从西站出发到广州南站，然后从广州南站前往香港西九龙总站。我还真坐过从广州南站去香港的这辆车。 真的， 对，我有几次是从广州去香港，对，就还挺方便的。 嗯， 目前呢，北京西到广州南每天开行5趟高铁，最快的是 G79次列车，全程8小时1分钟。 其实 北京去广州这个我没坐过， 已经是8个小时了。 嗯、对对对， 啊，原来如果是你要坐那个直达香港的呢，就不会这么短的时间。 是是是，这趟 G79次列车呢，二等座的票价是862块钱。 嗯。 在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之后呢，广州南到香港西九龙总站的票价是260港元，折合大概就人民币200多，全程48分钟。这么算下来呢，其实北京到香港如果不是直达的高铁中转一下的话，票价花费在1000块钱左右。 我刚才没有理解错的话，你刚才说到的你上一次的就是原来坐过的一次是从北京西坐到广州南的。 对，我坐过一次北京西到广州南 然后从那儿再去香港的。 没有没有， 哦、没有， 那是单独的行程。然后广州去香港的这个40多分钟的我也坐过。 哦，嗯、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从如果是原来的这个时间来算的话，现在确确实实要省得多得多啊。 嗯， 如果你直达从北京出发，只要9个小时就能到香港， 瞬间感觉距离拉近了很多。 嗯，那么从时间上来讲是这样，从这个手续上来讲，从通关速度来讲也是大大缩减 啊。 这次公布的方案呢，香港和内地都同意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由双方分别按照这个法律啊办理出入境的手续。或许呢，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好消息就是5分钟可能就能通关啊，也很方便。 其实现在很多地区，就是咱们内地的地区办理了那个卡式的港澳签注之后、其实通关的时候都是自助通关的， 就比原来那个要方便， 整个也都方便了很多。如果再坐上这样的直达高铁的话，相信在旅途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通关手续。那一地两检抵港之后呢，可以办理出入境。这个西九龙站呢是实行一地两检的，也就是说完成出入境手续只需要在西九龙站一个地方，乘客在这儿乘车之前需要完成的是车票的实名认证，还有行李的安全检查，还有香港离境以及内地入境的手续，这些环节全部都在西九龙站就完成了。 嗯， 这个站点呢面积有40万平方米，站内一共设置了大概有1500个标志，方便乘客寻找和使用站内外的各处的设施，还安装有大概170个资讯显示屏，供乘客实时了解票务和车务的信息。那除了旅客服务，还有机场资讯以及行李的寄存服务之外，还有很多的贴心设施，比如免费 WiFi 呀、充电设施啊、育婴室啊，还有各式的商店餐饮。 嗯，我还真没有这个方法去过香港，所以对这个很陌生。但是可能还是有很多很多人有这个需求啊。 嗯， 从北京出发的话，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朋友是不爱坐这个飞机的。 再比如说像这样的天气， 嗯， 你必须得 航班就是没有办法， 对，航班就是 没有 办法准时，没有保证。那你就坐这高铁是最靠谱的嘛？ 嗯，九个小时，刚才说票价大概是我们刚才看的， 我们看到是那 原来那个转停是 1000左右。 对，是862加一个200多嘛， 对 吧？ 对对对，1000左右。 差不多，应该现在我看4个多小时的票价是一等座票价是800多，然后二等座票价是大概400多，500。 对对。 然后基本上再乘个二就是现在的价格。 对对对。 嗯，还是挺方便，而且价格也不贵啊，比起航班有的时候不打折还是要便宜很多。 那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因为很快就要开通这样的直达的高铁了嘛。 嗯， 如果从内地坐高铁去香港，有一些小 tips 提供给大家。首先，列车到达西九总站之后呢，是在 B4层下车的。 啊， 各位到了 B4层落车之后，直接去 B2层办理内地的出境手续，之后就离开内地口岸区。 啊， 进入位于同一层的香港口岸区去办理入境手续，完成之后呢，就可以离开西九龙总站了。 嗯。 虽然我不太熟悉这地理环境， 就 是，但是听起来很方便啊。 嗯， 离开香港呢，坐高铁回内地呢，首先是在 B1 层购票之后入闸，然后到 B3 层办理香港出境手续，之后离开香港口岸，完成出境手续之后进入同一层的内地口岸区办理内地入境程序，然后再往 B4 刚才提到的月台层登车前往内地。 我突然就是听完这个消息以后很激动，很想去一趟香港，就是坐高铁 用这个方法是吧？ 对，想体验一把。 其实有的时候你想起来坐火车坐高铁呢，有一个有很方便的地方，就是你自己不用操心。 对， 就是一路上你基本上就是从这上了到那儿，机场啊最麻烦的就是到市区出市区， 对， 这些都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交通工具，所以呢高铁啊或者火车啊有的时候方便大家，就是方便于它离城区或者离市中心不太远。 对，火车站出来打个车什么的都不是很麻烦，坐高铁或者坐地铁，也都是很方便的，可以抵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的。 没错， 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我们要稍事休息，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稍后继续回来。 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穿着裤裆崇拜加一百。人情靠过来，跟我一起嗨，温柔精彩由我说了算。哎哎，不要显得太狼狈，好的，喜欢只能指望头硬嘴，我的招牌是不安排演出。爱 Anyway 不是正规逼着我 style， 从来不去想当个鬼怕手无奈，不怕修地派，我跟无畏不坦白，让自己来做属于自己的主宰，如果太抢眼麻烦就请别见外。听见我的心不蹦不蹦冲节拍，感觉整个身体强烈热起来，那是 LYXUR。You see me like you 想再多就会先淘汰，看热情融化了冰山变成了海，就快点跳出来凉快，快把双手举起来，快把姿态摆出来，要够帅，要够拽，穿着裤裆崇拜加一百，对的人请靠过来，跟我一起嗨，更多精彩由我说了算。 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 北京房山酒庄开放月活动即将拉开帷幕，莱恩堡嘉年华、乌龙堡红酒之夜、国际葡萄酒大赛与您不见不散。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 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实现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潮、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世界那么大，我们要无时无刻用新鲜资讯喂饱你的好奇心。旅行情报室。 时间到了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情报室，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情报室，我们来说一说在最近啊，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的、熟悉的一些旅游的最新消息。 就是其实最近在办公室也会经常听到有孩子的家长、的同事哈这么说、说一年的假期都要攒着留在寒暑假的时候陪孩子一起玩。 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你看他的表情是很复杂的， 有无奈也有幸福。 对，陪伴孩子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只有在某一些时间段集中一些哈。 对， 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家长都有愧疚，说因为工作太忙，因为这个城市太大啊，所以跟孩子之间这个有的时候接触的这个时间不是非常非常的够用。所以呢，暑期就变成了一个亲子的好时光。 那么现在已经到了8月中旬了，暑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半程了，真的是只有半程了。还有哪些地方是受欢迎的？或者收音机前有没有家长和同学们还没有出发的？可以听一听我们的介绍。 相信还是有朋友可能攒着呢，是吧？进入到8月份之后呢，这个暑期旅游市场在后半程里面啊，除了各种传统热门的景点热度不减之外呢，据说啊，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网红景点也陆续成为暑期游的新目标，比如说有一些电影的热门取景地。 因为你知道不少学生族还有亲子家庭呢，是在近期开始计划暑期的，可能是第二次出行。 好幸福。 对，所以呢，除了像草原啊、海岛啊、城市啊这种传统的热门游之外呢，其实也在不断寻找有新意的目的地嘛。像最新的短视频啊、热门的电影啊、一些作品，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灵感。有一家在线的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国产电影的热映，使得相关的取景地像厦门、蓬莱等关键字的产品的搜索热度分别环比增长了31%和162%。从预订情况来看呢，像厦门吸引的更多的是年轻的情侣或者是夫妻，其中80后和90后占比高达37%和41%。而蓬莱文城城堡吸引的客群呢，主要是亲子家庭为主，城堡游也成为了近一段时间人气最高的亲子旅游方式之一。 我一直在回忆最近一段时间电影当中出现的场景。让我知道的其中一个地方是《西红柿首富》里面， 《 西红柿首富》这次 哦，那个就是在山东， 对。好像它取景的地方呢，有一些这个地方啊，取景它是不同的。你比方说一部电影当中，它不可能在 同一个地方 固定的一个地方， 对， 它会在其他地方会去搭配一些。 它那个城堡酒店是在山东，而且据说入住一晚的价格并不是像片中所说的那么高不可攀。 嗯，我突然想到还有一部，邪不压正。邪不压正的这个取景很容易讲嘛。上次我们还聊到这个事儿，一个是说他对于北京城里取景到底从哪里来， 对， 一个是我们知道海南那个公社那边他电影取景也有地方，还有就是在云南有取景，包括我再说一个地方，古北水镇，这个当中的很多镜头在古北水镇取景，所以后来才有了在古北水镇去首映啊露天电影那场， 是在就是房顶上飞檐走壁那种状态吗？ 这个不太清楚，它所有的因为那个很多的电影镜头呢，其实是后来是做过特效的， 是， 所以呢它有的取实景，有的呢可能是对是组合镜头，所以呢很多很多电影呢在最近，你要说国产电影，真的是大家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你看到的很多很多很熟悉的，或者说你自己发现，哎，它像某一个你去过的地方，它很有可能就是这些热门的， 可以被捕捉到。 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这部电视剧，绝对是今年夏天最火没有之一了，它叫做《延禧攻略》。《延禧攻略》的热播让北京的某一个地方又火了，说的是又，到底是哪个地方？ 好多人都去找延禧宫是吧？这个《延禧攻略》从开播以来呢，据说每天要占据很多很多的头条，对吧？啊，这个呢，带回给大家带火的不仅仅是说这个大家对历史的那个追寻啊，更多的可能还有就是大家知道说他拍的就在咱们身边，因为紫禁城嘛，所以呢，可能很多人说我去过宫那么多回，每一回可能演一部这种热播的这种清宫剧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冲动，说我再去看看。 就是除了坤宁宫啊、长春宫啊，包括乾清宫这些很熟悉的名字 之外，就是每部剧都有了，是吧？ 对对对，这些是大家都有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起穿越一下紫禁城。首先先来说故宫到底有多大。故宫的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大概是15万平方米，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四面围墙有10米的城墙，城外呢有 是吧， 对，城外有宽52米的护城河，有大小宫殿70多座。 这么说吧，你这数据啊，每一次我听我都觉得都记住了，第二天就全部忘完了，然后下一次再说一遍。有的东西呢，确确实实是大家可能是感性上啊认识更多一些。 嗯， 你像故宫的四座城门，这个应该很多人都能异口同声的说出来，是吧？ 嗯， 南边是午门 、 北边神武门，东边东华门、西华门，这有四个门。城墙四角呢，还有这个角楼，角楼呢也是《延禧攻略》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你从片头片尾的这个啊，每次能看到的最著名的镜头就是角楼，而且是那个角度，就是一定是拍角楼的那一角，它有宽阔的水面。 对， 那个应该是很多很多摄影爱好者也特别喜欢的一个角度。 民间呢说有9梁18柱72条脊之说。总之呢就是形容这个结构复杂嘛。故宫的建筑分为外朝和内廷两个部分，外朝是国家举行大典礼的地方，内廷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宫，之后就是御花园。 现在这是一个基础科普哈，所以叫朝廷嘛，就这么来嘛哈。故宫到底怎么游览，可能每一个不同时间进去的朋友呢有自己不同的一些走法，大部分跟着团队的朋友呢，我觉得可能还固定的线路就那几条。但是我上周也看到说有人在总结是哪一个线路是最佳游览线路。我想可能不一定每一个人说出来都是最佳吧。 对，可能是自己心目当中的最佳，你分季节分时间点去可能感受也完全不一样， 你看的东西不一样， 对， 是吧？我们来看看这个游览路线当中我们具体是怎么划分的啊。路线第一条呢，就是说到了中轴线参观，最精华的故宫大殿参观。这个游玩路线我刚才一说中轴线嘛，午门，然后去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宫、交泰殿啊、坤宁宫啊、御花园、神武门，这是一条线路。这个线路呢比较简单一些， 而且比较直给，就是特别适合第一次去或者最想短时间内汲取到故宫精华部分的人。 所以他们说老人和小孩比较合适一些， 因为不会去了拐弯，不会迷路。特别直给。接下来线路二呢，就是东线参观，其中包含故宫三大殿，还有探访顺治和董鄂妃的生死之恋，以及珍妃井那秘密。对，这个游玩路线呢，就是从中轴线到东线的承乾宫、永和宫、景仁宫、延禧宫。 听见了啊？ 是 别说没说啊， 对对， 第二条路线里面有啊。 对，延禧宫、外东路钟表馆，还有珍宝馆和御花园。 这就特别适合，我觉得女孩子可能格外会感兴趣一些吧， 嗯、 因为顺治和董鄂妃的生死之恋， 对 吧？ 嗯嗯、 还 有 然后 还 有令妃娘娘的， 对，主要是看了《延禧攻略》的 《延禧宫》对， 啊《延禧攻略》的朋友一定要知道啊，中轴线。东线承乾宫、永和宫、景仁宫、延禧宫，然后最后到珍宝馆和御花园。 嗯， 再来看看第三条线路，这个叫西线参观。相对你刚才说的东线参观呢，这个啊，对另一部电视剧它是有 之前那个大火的《甄嬛传》是吧？ 《甄嬛传》里面老说小主、小主、小主们就在这个地方待着呢啊。 嗯， 这个路线呢这么走，中轴线到军机处，然后其实这是一条线啊，中轴线军机处，然后到慈宁宫，再到寿康宫，再到太极殿、玉坤宫、储秀宫、御花园。啊， 嗯哼， 那个高贵妃那儿你也可以去一下。 储秀宫对，高贵妃，嗯， 然后这个适合的人群呢，就首先是说《甄嬛传》里面可能这些地方还是比较集中的展现的地方， 嗯、 所以呢，对《甄嬛传》。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走这个西线线路。 当然，其中一些小的地方哈，小的细节，大家也可以来汲取一下。 嗯， 首先，如果你对天子办公区非常感兴趣的话，那么故宫的前三殿就是它的办公区，依次是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 这是故宫的标志。 对，太和殿是皇帝举行大朝的地方，也就是金銮殿。中和殿呢，除了皇帝临时休息之外呢，还存放着皇家的玉碟，也就是皇家的家谱。保和殿呢是天下读书人最向往的地方，因为明清时期每三年在这儿会举行一次隆重的殿试活动，清点天子门生。 嗯，刚才说的这是前三殿啊，前三殿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说朝啊，就是这个前朝的部分。 嗯， 那么这个后宫后庭的部分呢，东六宫，我们来看一看东六宫到底指哪六宫。 嗯， 我们老说六宫粉黛无颜色啊，到底什么意思？这六宫，六宫指的哪六宫？ 嗯， 延禧宫首先我们要列在当中了啊。除了延禧宫之外、看看大家还知不知道。 嗯， 一个是景仁宫， 嗯， 承乾宫， 嗯， 中翠宫， 嗯， 景阳宫， 嗯， 还有永和宫，六宫，东六宫。 哎，以前经常会说皇后是东宫娘娘。 嗯对，东宫是正宫。 对、然后《甄嬛传》里面就臣妾做不到的皇后娘娘就住在景仁宫。对、历史上呢，乾隆的生母光绪的这个珍妃都曾经住在这儿。 嗯， 那这个《延禧攻略》里的贤妃。就是佘诗曼演的那个角色、住在承乾宫。 哦，承乾宫。 嗯， 这个西六宫刚才相对于东六宫它不一样了，我们来看看西六宫分别是永寿宫、玉坤宫、储秀宫、咸福宫、长春宫和启祥宫。 嗯， 这里面提到的几个储秀宫啊，还有这个长春宫啊，都是在戏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啊。 延禧攻略里的富察就住在长春宫，甄嬛传的齐妃也住长春宫。 也就是说长春宫啊，在延禧攻略当中说的是皇后住的地方， 但不见得每一朝代都是皇后住的地方。 刚才你提到了吗？东六宫其实里面也有皇后住的宫， 对 对吧？ 对，长春宫隔壁呢，也就是《甄嬛传》里面的蒋欣、华妃娘娘住的是玉坤宫。 啊、 还没有播的《如懿传》， 如懿 也住在玉坤宫。 嗯， 而储秀宫呢，就是高贵妃 ， 对、也是历史上慈禧太后的住处。 这个比较重要。 太后不一定只住慈宁宫。 有的时候你就想啊，它有讲究的地方，就是有那个规矩不能变。有的呢是属于，这个当事人啊他自己选， 对， 或者是历史严格， 或者是皇上赐的，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能说哪一个宫就非得住某一个级别的人， 对， 它不一定啊。 故宫游玩啊，门票在旺季是60块钱，而且要提示一下，每周一是闭馆的，那周二到周日呢，早8点半到晚5点半开放，下午的4点10分就停止入场啦。 嗯。好了，刚才说到的这是故宫的事儿，这联系的《延禧攻略》啊，那说说故宫，确实还是有点 意思。看完电视剧或者正追着剧的，然后再去故宫逛一逛，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 好，接下来咱们在今天最后来说一个跟故宫咱们相对的，刚才说到的是人文历史嘛，接下来咱们说点大自然的，说点关于核桃的事儿啊。 好， 说到核桃，大家可能想到的北京有好几处跟核桃有关系的地方。 嗯， 南边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十渡那边，核桃其实还挺有名的。 是， 但是其实，在很多很多在北边啊，燕山南路古长城脚下的平谷区，熊二寨的这个东沟村，这就有一个核桃的这个好去处啊。 嗯， 这个地方呢是盛产核桃的，叫不二的之选，这是叫麻核桃小镇。 而它是那种就是。文玩 核 桃，对，不是那种你放在门边然后用门挤开的那种。 嗯， 可能会把门挤坏。 像你不是都是一捏它就碎了吗？ 啊，手劲儿这么大吗？麻核桃哈，又称揉手核桃、把玩核桃、手撩核桃、健康核桃、长珠等等。 嗯， 反正现在传统就称为是文玩核桃，是收藏和健身价值于一身的。它的材质呢，这个和手把剑相比，这个它的优点就是冬不凉夏不燥。 在把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人们会利用这个尖刺儿、凸起和棱角，采取这个揉、搓、压、扎、捏、蹭、滚等等技法去运动你的双手，然后呢就可以按压你手掌上一些穴位，达到什么疏络这个疏经通脉呀，活血化瘀， 效果是比较好， 对，强身健体。 来，咱们再用《延禧攻略》当中皇上的话来形容一下这个核桃啊。 好 乾隆皇帝曾经说过啊，说掌上悬日月，时光遇到流，周身气血涌，何年是白头？是不是《延禧攻略》里面可能没说过这句话，但是乾隆皇帝曾经 说过对。追溯历史的话，麻核桃源于汉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一直都流传不衰。 也就是说，这个核桃文化其实是中国独有的。 对， 是吧？其他的地方你真没见过大家玩核桃。这个平谷麻核桃呢，据说是跟着中国核桃文化是一起成长，一起兴盛。特别是到了清朝到二十世纪末这一段时间，平谷老款闷尖狮子头啊，还有这个四座楼狮子头等等四座楼麻核桃的代表品种是名声大噪，一枝独秀，就是大有一核难求之势。 就有了这个优势之后吧，这个平谷的熊二寨乡呢就做起了四座楼麻核桃沟的这个沟域经济。麻核桃小镇呢在每年的八九月份核桃成熟的时候会举行文玩核桃主题品鉴季，就会吸引很多游客来这玩， 就是核桃大会是吧， 很多这个玩家也会慕名前来。届时呢会有一些文玩展卖呀，核桃名家研讨啊，文玩核桃评比颁奖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同时也可以体验，同时呢还可以把休闲结合在其中去进行一种新的旅游模式的探索了。 所以刚才一提这时间就八九月份啊，就这个时间 正是时候 啊，这个说在这里除了品完核桃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休闲活动可以选择，比如说在三阳古火山风景区观赏极其珍稀的火山遗迹和奇山怪石的绝壁景观，在老泉山野公园体验现代艺术和森林生态的完美结合，在东郭村亲手采摘平谷特色大桃，品尝桃木熏鸽啊，如果有兴致你还可以试一试叫东沟鸽子宴， 感觉很补。这个公交线路啊，地铁到东直门交通枢纽乘坐852的这个快车，然后到平谷世纪广场站下车，步行到畅观楼这个站点去乘坐平35路，在东沟站下车就可以了。 平谷啊，今年夏天在暑期的最后半段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吃完桃子可以玩核桃。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的旅行情报室，稍后为你带来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呦，胡总啊，是对啊，您说的挺有道理的，